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94集，顺其自然。白玉堂面上还比较平静，不过耳朵也是红的。两人到处看，目光偶然一对上，又赶忙看别处。小四子拖着下巴叹了口气，一脸的羡慕。 哇，真好呢。 怎么了？你才几岁啊，你就唉声叹气了？ 你俩就好了。那叫什么来的？两情相悦什么的。 小四子眉头皱着，一脸的郁闷，展昭又望天，白玉堂也搔了搔下巴，耳朵红又烫。 唉，爹爹什么时候才能喜欢上九九啊？ 你爹爹和赵普？ 是啊，小四子喜欢九九，想爹爹去九九过门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白玉堂戳了戳小四子圆滚滚的屁股。 于是你想撮合你爹和赵普啊？ 公孙他不是总跟赵普吵架吗？ 是啊，爹爹就知道骂舅舅，然后舅舅都叫爹爹书呆。 展昭和白玉堂又对视了一眼，怎么说呢，小四子这目标可不容易实现。公孙和赵普之间有这方面的苗头吗？虽说两人平日总吵吵闹闹的，但公孙一本正经的时候就知道看病带孩子，赵普就更不靠谱了，每天除了忙之外就是招惹的公孙跳脚，或是帮忙带着小四子。不过他俩倒是总也围着彼此转，不知道是投缘还是冤家。三人都犯愁了，小四子趴在展昭胳膊上晃着两条腿。 我昨天回去就问爹爹，如果开封府里有一个人他可以亲亲，他会亲谁？ 这孩子。 那你爹想亲谁啊？ 小四子扁着嘴指了指自己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能理解，可不是吗？公孙每天都亲小四子。 你没问除了你之外他还想亲谁啊？ 问了。爹爹发了会儿呆，然后甩甩头，就说小孩子别问乱七八糟的。 你问赵普了没有？ 我也问了，我后半夜溜到九九房间里去了。我问九九开封府里最想亲谁，九九也跟爹爹似的愣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开始捶床板。 赵普这算什么毛病啊？捶床板干嘛？ 小四子爬起来盘腿坐着，抱着胳膊， 然后我就被九九撵出来了。 小四子，这种事情不好勉强的，你刚才也说了讲究两情相悦。 但是他俩般配啊，我看人最准了。 哦，你看人准啊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和白白，就觉得你俩配，就好像我觉得邹邹和小林子好配一样，爹爹和九九也好配呢。然后嘛， 说着小四子还有些不好意思的一扭脸。 小四子就和小梁子也好配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被小四子逗乐了。此时外边传来了说笑的声音，看来众人都陆续起床了。开封府外的开封城也热闹了起来，天光大亮。小四子突然扑过去扑住展昭的胳膊。 妈妈。 怎样？ 你帮我撮合爹爹和舅舅吧，我请你吃糖。 小四子还想用糖来贿赂我帮忙。呵呵。小四子，这你找我不行呀，我又不是红娘。 红娘？找红娘就可以了吗？ 这种事情讲究缘分呢，顺其自然就最好了。 展昭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四子这个小屁孩解释这种事情，小四子又歪个头看他。 顺其自然？ 展昭点头，边拽了拽一旁穿衣服准备起床的白玉堂。白玉堂见小四子仰着脸看自己，就点点头。 顺其自然。 于是展昭和白玉堂都起床了，就小四子坐在床上歪着个头想。 红娘，顺其自然。 这时外头传来敲门声，白玉堂去打开门，公孙在门口。 小四子有上你们屋来吗？ 那儿呢。 小四子，你大早就乱跑，爹到处找你。 小四子扬起脸，伸出双手，被公孙抱起来出门，然后就搂着公孙的脖子想心思。展昭和白玉堂以为这一篇就翻过去了，可是他俩是万万没想到，对于一个四岁半的小孩来说，红娘和顺其自然是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的。大院里，众人聚在一起吃早饭，准备开始新的一天。展昭和白玉堂倒是惊讶，小四子口风挺紧呢，没有出去乱说。不过他俩知道，目前可能是小四子在研究撮合公孙和赵普的事情，因此忘了这茬。等哪天他想起来，指不定就东窗事发了。于是两人的心态从等满城风雨调整为等东窗事发。不过还有让两人好奇的是天尊。天尊昨天也看见了，可他貌似也没说，因为今早阴侯状态如常，没什么特别的表示，红九娘他们也没来八卦。阴侯喝着粥，就看到天尊似乎坐立不安的，不解地拍了拍他。 喂，你干嘛？ 我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 天尊跟个小孩似的，摸着头似乎很不安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莫不是昨晚看见的太过震惊，所以忘记了？白玉堂觉得不可能，天尊忘记的基本都是些时间比较久的事情，如果是昨晚的事儿，今早就忘了，虽然也不是没发生过，比如说现在问他昨晚晚饭吃什么他铁定不记得，可是这么大的事他会忘记？公孙过去给天尊摸了摸脉，随后不解地看他。 身体很好啊，忘记什么了？ 不记得了，都怪你俩。 天尊说着，瞄了展昭和白玉堂一眼，展昭和白玉堂愣了。 要不是你俩昨晚…… 天尊话没说完，展昭和白玉堂一人一边塞了个馒头到他嘴里，天尊被堵得直垂胸口。 你俩是准备弄死这老头灭口吗？ 白玉堂赶紧把天尊嘴里的馒头拿出来给他递水。展昭瞧了阴侯一眼，就见他含笑继续喝粥，还对他眨眨眼。展昭尴尬了，可见天尊忘的不是昨晚那茬，而且他回去跟阴侯分享过了，不过阴侯反应好平静。白玉堂给天尊喂了两口水，见天尊斜着眼睛看自己。 哼，不孝徒。 白玉堂无奈，给他拍了拍背，顺下那口茶。 你忘记什么了？ 我不记得了。 天尊抓耳挠腮的，而在座其他人则是比较好奇，昨晚展昭和白玉堂干嘛了？ 对了，你昨晚到我房里说你想起个什么事情啊？ 天尊眨眨眼，随后就觉得自己忘记的事情呼之欲出，于是又挠头。展昭问一旁戳着一个鸡蛋无精打采的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你昨天不是跟天尊一起来了吗？他跟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啊？ 昨晚，就昨晚你和白白…… 小四子话没出口，又被展昭塞了个生煎包到嘴里。小四子嚼着包子，识相地跳过昨晚亲嘴那一段。 猫猫和白白不想让人知道吗？可能是害羞哦。那句怎么说的来着？非 里屋檐什么的。 众人则是更加的好奇了，昨晚展昭和白玉堂究竟是干了什么。小四子吃完了生煎包然后开口， 我昨天在院子里，尊尊抱着我说他想到了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白白和猫猫，然后怕自己忘记，所以先讲给我听，叫我帮着记住。 好主意。 那是什么事？ 尊尊说什么那个面具男他认识的，好眼熟好眼熟。 小四子说着摸了摸下巴，似乎也在想。 他说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？ 什么？ 众人盯着小四子，小四子皱着眉头仰着脸想。 是不是这事儿？ 是。 那你现在想起来了？ 嗯。 那个人是谁啊？ 天尊沉默片刻，也扬起脸，跟小四子的动作差不多，开始想。众人觉得刚吃那点早饭都堵在食道里下不去了，这个憋呀，这一老一小究竟是什么记性啊？公孙也无奈，帮着小四子揉肚子，怕他噎着。 天尊也是，你倒是告诉个明白人呢，告诉小四子，这不找麻烦吗？ 啊！ 正在众人着急的时候，小四子一拍手， 他叫童灵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